因为韩素君女士强烈的要求要亲自操办儿子的婚礼仪式，所以基本上没秦锦成跟雷猛什么事儿了。他们只需要在婚礼当天准时出席就对了。礼服是提前定制的。秦锦成想要让雷猛穿白色，被金贵的雷大少爷直接给拒绝了，就挑了一套银灰色。而秦总不用多说，万年不变的深黑色西装，礼服拿到手后的接着一个星期，俩人又是一个比一个忙。先是燕郊的项目的启动正式立案动工，接着是公司接下下个月日程安排等等之类。婚礼后，他们给自己预留了一到两个星期的蜜月时间，从相识到如今一直处在忙碌的阶段，都没有认认真真的约过一次会，认认真真的出去玩过一次。结婚蜜月多么的光明正大，上台面的借口，廖神也没有反对的权利，更别说拉他们回来上班了。所有的事物自然都得往刘琴跟邹宇两位可怜的单身狗身上砸了。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，海岛上的风景比雷蒙印象里的还要美，花拱门，红地毯，鲜花堆起来的宾客大厅，还有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动漫版的恋爱小电影，这便是他们的婚礼现场了。背景音乐是当初雷蒙所演唱的那首歌曲，动画版的微电影被秦锦成拿去手动的加工了一下，中间呢穿插进几张他们平日里的生活照，更显浪漫温馨。雷蒙跟秦锦成是在婚礼的前一天到达的海岛，中间呢没跟秦家人见面。韩素君跟秦大柱已经先一步住在海岛上了。秦锦成的大哥秦又锦跟怀了孕的嫂子因为要处理工作的事儿，所以在婚礼当天才到达海岛。所以雷猛是在婚礼前两个小时见到这位大哥的。男人看起来很年轻，脸色很白，不是那种正常的白，却像是常年未见阳光的病态之色。雷蒙早知道这秦大哥啊身体不太好，便没多想。 你叫雷蒙，坐吧。 秦又锦呢坐在沙发上，他的旁边站着他的妻子，肚子呢并没有凸起，看来啊刚怀孕不久，还没有显怀。雷猛啊走到他跟前坐下。 大哥，大嫂好。 你好，吃点水果别拘束。你大哥呀就是看起来比较严肃，其实没那么可怕的。 嫂子呢长得很漂亮，说话的时候笑眯眯的，雷猛很少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，有些意外又不太意外。你想想秦锦成的审美就知道秦家人在挑另一半时的眼光有多高了。哎呀我妈呀，这算不算把自己给夸了一遍呢？雷猛隐隐好笑，嘴角微勾。 谢谢嫂子，我了解锦成，所以相信大哥也很好的。 兄弟俩肯定是一个德行，摆着一张冰块脸，其实骨子里温柔又可爱，认定的家人会疼宠到骨子里的。 小梦真相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第一次见到阿晨的时候也很害怕，连话都不敢跟他说，总担心他会发脾气似的。 嫂子呢坐到雷猛身边小声地说道。雷猛呢乐到不行。 是吧，我开始也这么认为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个纸老虎，还挺可爱的。 咳咳， 你们这么无视我好吗？ 秦又锦不满地抬头看了雷猛一眼，示意他把自己的妻子啊给还回来。雷猛哑然，这心里啊是快乐疯了。这大哥的醋劲儿怎么跟秦锦城一样一样的呢？怎么会都离不开老婆呢？只好呢推了推身边的女人说： 嫂子，大哥他…… 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真小气，我这不是见到我妯娌高兴吗？多聊两句都不行了。 妯娌，雷猛被雷到了，这位嫂子还真是语不惊人呢。 别闹，把礼物盒给乔猛，婚礼快开始了吧。 秦又锦痛快的朝妻子招了招手，在他走过去的时候呢，伸手搂了搂他的腰。拿到礼物后，雷猛也没有多待，转身呢去做婚礼前的准备了。哎呀，这大哥真客气，特意叫他过来原来是为了送礼的。雷猛觉得自己的担忧都是多余的，秦家人除了一个秦大柱，真的每一个人都相当的和气，至少没给他摆什么难看的脸色，也没有因为他的身份而不同意这场婚事，还真好。他没忍住看了一眼，才发现大哥的腿似乎有点问题，走路的时候啊，嫂子啊搀扶着他。雷猛呢眸色微沉，心里呢有些难受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大哥的腿是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参加特殊任务时受的伤，这两年呢已经恢复多了，可以勉强的行走，前两年基本呢得靠轮椅出行了。雷猛来到房间，秦锦城已经是换好礼服了，正拿着他的礼服不知道在比划什么，见他进来走过来说： 怎么这么久啊，大哥跟你说什么了？ 没什么，大哥送了我这个。 雷猛得意洋洋地扬了扬手中的盒子，秦锦城眸色转亮， 居然舍得拿出来，看来我们家小猛猛这张脸还是挺招人喜欢的。 什么意思？ 秦锦城扬了扬下巴说： 打开看看。 雷猛不解其意，抬手掀开了盒子。 是玉， 是一对儿，传说中佩戴在皇帝跟皇后身上的玉珏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 秦锦城解释道： 是文物？ 不知道，我们家家传的，有两对儿，一对儿在我爸妈手上，另一对儿我大哥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传给他了，这一对儿应该是我爸妈手上那一对儿。 雷猛傻眼了， 什么意思？这有什么说法的吗？ 傻孩子，还能有什么意思？说明我们秦家认你这个媳妇了。 秦锦城失笑，搂过雷猛吧唧一口亲在他的额头上。 滚蛋，谁媳妇儿？你是老子的媳妇儿。 哎，是是是，不过我没想到会是大哥拿过来，我以为秦大柱会亲手给我的。 想多了，当初那么对他，他能出现在这个婚礼上都得谢天谢地了。 也是，不过不怕，有大哥跟我妈在，他不敢怎么样。快换衣服，仪式要开始了。 结婚仪式开始后，随着司仪的一声新人入场，雷猛跟秦锦城二人相携从红毯的尽头走到台前，他们彼此对视，十指紧扣，一袭银灰色礼服配上黑色西装，在微微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奇特的亮光，明媚生辉的俊脸，同样身高的大长腿，这刚刚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中就引起了一阵的惊呼。啊，这对新人也太好看了吧。果然呢，长得好看的都去搞基了，这可能是当时在场所有的女性的共同的心声。 就连秦家大嫂子也是忍不住的啧啧摇头。 阿锦，你当时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帅？ 看来得回去翻一下当年的结婚 VCR。 老婆，你是在嫌弃我变丑了吗？ 啊，没有没有啊，阿锦怎么会变丑呢？当然是越来越帅了。 这话真违心的。 哼，我还有那个自知之明，阿成就是帅了，那小子怎么跟身上带着光似的，这颜值堪称是妖孽级别，我可比不上。 啊，要不要这么实在？不过还真是，他们家这个弟媳妇当真呢是长得祸国殃民的，之前呢都还没有觉得，如今一看更加的耀眼。啊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，真是让女人嫉妒男人恨。雷蒙并不知道自己的长相已经升华到了引起共愤的程度，这算不算是大家伙的因爱生恨呢？好吧，他的心啊已经给了秦锦城，无法再回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，所以要恨那也只能恨了。